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35集。 好、啊， 我怕你晚上会不老实，所以需要你半醉半醒，我收拾起来比较省劲儿。大热天的，我不想跟你打架，搞得好像我抢了你似的。 秋意压低的声音很好听，略微的沙哑里带着性感，他听得全身舒服。不过这话的内容却让他震惊，这个不要脸的流氓居然就这么把耍流氓的计划给直接说了出来。 而且你喝成这样比较放得开，咱俩还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，你都能喝了酒就想亲我，对不对？ 对你大爷，邱大宝你是怎么能长成这样的？臭不要脸大全都能给你单独开一张了。 就这样怎么着吧，再过半小时你连二宝都打不过了。 哎吼， 下来，一会儿摔锅里浪费我一锅汤。 可以吃蛋糕吗？ 去拿吧。趁现在还能干活，去厨房拿刀切蛋糕。 边南站起来往厨房走的时候，感觉自己步伐还算轻盈，也还基本保持了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路线。不过在厨房里找刀的时候，他感觉自己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。比如打开橱柜门的时候，他居然没目测出距离，门直接在自己脸上砸了一下，眼泪都差点疼出来了。 脸怎么了？ 啊，撞门上了，没事。 我切吧，别一会儿切脸上了。 我那块要大。 我要第二大的那块。 你跟我那块要一样大的，咱俩都要最大的。 吃完蛋糕，秋意把碗筷都收拾了。秋燕蹲在水池边洗碗，边洗边跟秋意聊着天。边南靠在椅背上，仰着头看着葡萄架。他没仔细听秋意和秋燕在聊什么，他觉得这种时候不需要听清，他只要听到他俩的声音在身边，喝着清凉的夜风就够了。他在这个院子里感受的最多的就是安心和踏实，最普通最不起眼的那种，所有平常人家都有的那种。 啊，真好啊。 秋燕什么时候进屋的他都不知道，秋意过来把他从椅子上拉了起来，他才发现自己大概是酒劲上来了，站起来的时候脚直接踩在了秋意脚上。秋意半拖半架的把他弄到了屋里，扔在了床上。 我这还没到半醉半醒的程度呢， 一会儿我把你这德行给你录下来，你明天自己确定一下到没到。 秋意往枕头下摸了摸，拿出了秋燕做的小银灰缸。 你躺会儿，我去歇歇儿吧。 嗯。二宝呢？ 上那屋看电视去了，一会儿他自己洗澡睡觉。 秋意胳膊枕在他头边，一条腿往他身上一跨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边南突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。要说秋意是小，有时候还傻乎乎，但这小家伙懂得事儿，偶尔能吓到人。天知道他明不明白俩哥哥在这屋里要干什么。 你怎么跟他说的？ 我说我要跟你谈谈心。 怎么谈？ 用枪谈。 鉴于你现在跟个弱智一样的表现，以及我实在憋不住了的情况，我们把前奏稍微压缩一下吧。 啊？怎么办？我要是一直笑，会影响你发挥吗？ 不会。 我喜欢听你这么说话。 别动，你柔韧性还挺好的呀。 你果然是个资深流氓。 虽然秋意跟他一样没经验，但这厮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，这方面的心理建设和各种资料小毛片摄入肯定很丰富。边南觉得不该喝酒，喝了酒任人摆布，无法反抗，真是操蛋。疼痛、兴奋、抗拒、迎合，都因为脑子里有酒而变得无法操控，越圆越缺，潮起潮落。边南趴在床上，半张脸埋在枕头里，晕眩、困倦，某些部位隐隐的不适感混在一起，让他动都不想动。 洗澡吗？ 洗个蛋，不想动。啊，干嘛去？ 拿烟。事后烟。 幼稚。 台词说一下，谢谢。 伦家已经是你的人了，你要对伦家负责啊。 心吧，以后不会亏待你啊。 你脸都大出二里地之外了。 外面传来了秋燕从那个屋里走出来的声音，似乎是小跑着要去上厕所。 我去看看。 秋燕说了一声下了床，开门出去了。边南听到秋燕在客厅里有些得意地跟秋燕说，他刚又写日记了，把明天的日记写完了。 明天的日记怎么写呀？ 把今天的事儿放到明天写呗，就写我哥哥过生日了，反正老师也不知道你哪天生日。 好了，赶紧睡觉去。 那我能看半小时电视吗？ 不能。 几分钟之后，秋燕又跑着回了那屋。秋意端着盆热水进来了。 干嘛？ 你不是不想动吗？给你擦擦呗。 啊，舒服。 我再给你按按。 你不困吗？今儿你喝的不少吧？ 还成。你疼吗？ 不怎么疼，应该没你那天疼吧。 我看也不是太疼。你还哼哼的挺起劲儿的。 你大爷，给你点电你就能走上十楼去了。 是不是酒醒了呀？话这么多。 是啊，醒了，让您干醒了。那正面也给擦擦。 哎。 秋意去洗了个澡，再回来的时候边南还没睡。躺床上对着灯愣神。秋意关掉灯上了床。 想什么呢？刚不说困了吗？ 什么也没想， 等你呢。怕你洗完澡回来我睡着了，你会觉得寂寞。 不寂寞，寂寞了可以扒拉你再来一次。 滚。大邱大宝，我问你啊， 嗯， 你是不是有一种终于得偿所愿的感觉？感觉你对此事渴望已久，都生生别成流氓了。 算是吧。我之前还在想，你要一直不愿意，咱俩就用手能玩出什么花样。 你说你这人长张正经脸，脑子里都琢磨这些不要脸的。不过其实要让我来，我还是愿意的，不至于一直不愿意。 是吗？那今天这样呢？ 还成吧，也还挺那什么的。我真弄得你特别不舒服啊？ 也不是，你太急了。我怎么觉得你才是跟憋着了似的？ 靠！那下次呢？要不下次我不那么着急。 下次？ 做梦呢吧你！你说狠话一点也不吓人。 那是因为你知道我不会对你说狠话。 我说就吓人啊，看着，跟我玩狠的，你还嫩点儿，让你干还是干你，得看老子心情。 哎呦，吓死我了，吓得我都硬了。哎呦， 哎，秋叶，其实咱俩就应该打够了才好。现在对你都舍不得出手了，你都贱成这样了。我居然没有脾气， 我不也一样吗？你那天那么没轻没重的，我不也忍着没一巴掌给你扇院子里去吗？要换别人，我还能 换谁啊？ 就打个比方，好像这比方不太合适啊。 知道就好。哎，现在困了， 睡吧。明天还上班呢， 屁股不舒服，明天也不知道还能不能上班。 你又不用屁股打球， 那你也不用屁股给人上课啊。 你还睡不睡了啊？不睡，出去扫院子。 睡。晚安，大宝。 晚安，大胡子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